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休闲好去处，客房住宿、游泳健身、美味中晚餐、自助火锅、会议宴会，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详询03163129 3-2、3118 3-8。 多福在线，如意相随。阳春三月，天降黄金。3月15日起，在我市多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超2400元的彩民， 即送刻金如意一枚，40枚送完为止。 活动详询三河多福在线销售厅。吉祥如意相随，好运伴您一生。多国福利彩票。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刘瑞奇组织发动的那些花样翻新的品牌营销战，曾在市场乃至整个社会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恒源祥冲击波。厉害不？冲击波啊！但是呢，却很少有人知道，刘瑞奇曾经打过一场惊心动魄的品牌保卫战，还打过保卫战呢。有幸亲临当时情况的人，至今还记忆犹新呢。回忆起当年那些情景，是心潮难平，感慨万千。那么说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咱还得从头说起。那是1993年呢，那时候的刘瑞奇入主恒源祥6个年头了，6年的风风雨雨，6年的苦心经营，恒源祥的经济效益，也就是企业利润，与社会效益，也就是品牌的影响，是同步飙升，屡创新高。强大的宣传攻势覆盖着城乡，触动了人们对老字号的美好回忆。恒源祥是如日中天呐，前程似锦，一片光明。正当刘瑞奇准备甩开膀子大干的时候，把恒源祥带向更远目标时，一个突发事件让他的雄心壮志顷刻之间化成了泡影。那位说为啥呀？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恒源祥当年作为优质的资产加入了万象集团，并打包上市。上市啊，当然是好事了，但是上市的不是恒源祥，而是万象集团。恒源祥充其量不过是下属的一个子公司而已，这也就意味着原来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恒源祥将凭空 来了个婆婆管束。刘瑞奇得知这个信儿之后，这心里是老大的不爽啊，但却又无可奈何。恒源祥毕竟是国有企业，他只有经营权，没有决定权。就这样，万象集团成立了。刘瑞奇还真不错呢，被选为董事。令他稍感安慰一点的是什么呢？虽然说现在是万象集团的人了，但是自主权，恒源祥的自主权还掌握在他的手里头，恒源祥还直接归他管。入了万象集团之后，刘瑞奇才深感自由是多么可贵呀！过去恒源祥的经营决策权在自己手里头掐着，咱比如说搞促销、做宣传、打广告，皆一锤定音，他自己说了算。现在不行喽，咱比方说在董事会上开会谈到资金投向的问题，大伙儿都有权发言呢。这个说那钱咱们得建楼房，那个说建楼房不妥，应该投地产。只有刘瑞奇一个人提出说咱们应该干主营企业，大伙就问了什么叫主营企业。刘瑞奇解释说就是品牌战略。刘瑞奇怎么跟他们解释也说不通，最后他是仰天长叹，嗨，这真是道不同不相于谋啊，没有共同的语言。这也就预示着刘瑞奇与万象的合作一开始就蒙上了烟影。就这样吧，磕磕绊绊走了三年呢，时光就到了1996年，对刘瑞奇来说绝对是个多事之秋。刘瑞奇把恒源祥搞的是红红火火，入了万象集团之后，哎，一开始呢任董事，后来呀任总经理。虽然他身居老总的要职，负责全面工作，但他的主要精力依然是放在恒源祥品牌营销上，宣传品牌离不开媒体呀。你说现在这么先进的社会，离开媒体谁也玩不转呢。作为总经理的刘瑞奇自然要在各种场合频频亮相。随着恒源祥的实力是越来越强，恒源祥品牌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大，刘瑞奇的知名度也水涨船高啊，各种荣誉桂冠不请自到。刘瑞奇无意突出个人，他不想干这种事儿，也不感兴趣，但这个事儿啊身不由己。乃至在那段时间里，人们呢只知道恒源祥，不知道什么叫万象，只知道总经理而不知道谁是董事长。坏了，坏了，这叫什么呢？功高盖主，这是最忌讳的事儿。不管在哪个行当哪个系统，这都犯禁呢。一时间呢，对刘瑞奇的斥责之声，对他的各种猜忌排斥是与日俱增，非议责难也是不绝于耳啊。有那么句话，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出头的船的先烂，是弹打出头鸟啊。刘瑞奇锋芒太露了，自然为有些人所不容，这些人在背后是咬牙切齿，指手画脚。这小刘啊，简直天底下装不下他了，他了不得了，他上电视干嘛呀？怎么今儿个又亮相了？哎呀，什么样的风言风语都有。当初刘瑞奇啊有个良好的愿望，就是想借万象集团这个上市公司的东风， 进一步推行自己的品牌营销战略，尽快的把恒源祥是做强做大。然而好的愿望未必就有好的结果啊。也是在这一年，刘瑞奇的品牌营销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什么挑战呢？有一次开会，刘瑞奇因故没有参加，在他缺席的情况下，集团高层做出决定，恒源祥只能专营荣县，不得从事跨业经营。您说这要命不？当年推出恒源祥，扬扬扬，大家耳熟能详啊，一切尽以广告的形式昭示天下。恒源祥是一家从事一切与羊毛有关的那些产品，像羊绒、羊毛衫、羊毛裤、羊毛被，包括服装、床上用品等相关的衍生品。而是在这一道禁令下达之后，整个把四分之三的东西全给铲除了，全给抛在一边了，命令恒源祥只能卖毛线，不准经营其他东西。这不卡人的脖子吗？这不要人的命吗？跟当年恒源祥扬扬扬那个宣传是背道而驰啊。这时发展势头正猛的恒源祥好像是当头挨了一棒啊。但是刘瑞奇怎么想的？老字号不可丢，恒源祥绝不能倒，绝不能迎合一纸命令而葬送了两代人经营了七十多年的恒源祥的前程啊。公开受到限制了，你又不能顶着牛干，怎么办呢？刘瑞奇眼珠一转，计上心头，那就把它转入地下经营。反正他心里是这么想的，多种经营多赚钱，利国利民，心里头坦荡。哎，我何惧之有啊？我一分钱也没揣到我个人的兜里，多挣钱给国家还多上税呢。可这个事儿过去时隔不久，高层又下了第二道金牌，限制企业对广告投放大量的资金。你想啊，恒源祥玩的就是无形资产，就是做广告的宣传，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广告。如今这禁令一下，这品牌营销如何进行啊？怎么办呢？真是明枪暗箭，防不胜防啊。看来刘瑞奇的沉浮，恒源祥的兴衰，说明了旧体制下的企业发展是举步维艰呐。疾风知劲草，路遥知马力，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刘瑞奇没有妥协，没有退缩，而是更加坚定了他发展品牌的决心。为此他还专门成立了一个业务发展部，广招人才，集思广益啊，对产品的市场开发与品牌经营进行了专题的研究。开发部通过对市场的调查和反复的论证，在产品开发上列出了29个项目。刘瑞奇看过之后，将其中一些与羊无关的项目细数都砍下去，只保留与恒源祥主业有关的衍生产品，比如说绒线、羊毛衫、羊绒衫、羊毛袜子、羊毛被等等等等，这些保留了。羊毛洗涤用品也应运而生，又增了项新的。同时刘瑞奇告诉这些家分别成立分公司，专门营销这些产品，头前都要冠上恒源祥三个字儿。恒源祥的影响啊实在太大了，这势头想挡也挡不住，就借助这个牌子 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结果。无论是拥护他的还是反对他的，却不得不承认一个铁的事实啊，恒源祥的基础太深了，无人能撼动。所有分公司打恒源祥总牌子，是刘瑞奇品牌经营的重要策略，也是他多年宝贵经验的总结呀。他经过周密的测算呢，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个新公司要上市场，要得到市场的认知，则要消费大量的资金，而借助名牌上市，那就事半功倍，要省去很多很多的钱，要降低成本呐。你看刘瑞奇精明不精明？而这些聪明都是从实践之中得来的。开发新项目，自己能做主，但是品牌营销，哎，则所需要的大量资金，那一算计老了鼻子了啊！他就把恒源祥的经验搬到了万象集团，但他忘了，现在情况不同了，万象集团本身对恒源祥就有抵触，你搬来这一套，人家不买账。刘瑞奇说东，这帮人非奔西；刘瑞奇说打狗，他们非要赶鸡，这两头就顶上牛了。刘瑞奇说了，我要做广告宣传，我要需要一笔经费。公司的领导人一听，不行，做什么广告啊？没那广告不照样把东西卖出去吗？啊，那打水漂啊，绝对不行，有那把那钱存在银行里生利，保险不保险呢？这个事儿是绝对不批准。刘瑞奇长叹一声，又无可奈何。这不说，也许这年呢真是流年不利呀。就在同年的三月，他接到通知，因为南京路需要改造，要拓宽，上级决定恒源祥迁出南京路，搬回金陵东路原来那个老地址。你想想，恒源祥落户南京路已经40年的历史了，面积虽然区区只有100多平米，但是却是块不可或缺的风水宝地啊。从私营到公司合营，再到国营，从衰落走向崛起，从萧条走向繁荣，它就像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一样，成为南京路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呢。 作品由品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自己为之奋斗了16年，苦尽甘来逢盛世，改革开放多好，阅尽沧桑迎新生啊，正是发展的好势头。南京路上的恒源祥已经成为荣县业公认的领头羊，是联合体大家庭传之博岸的温馨港湾，也是市民心中向往的购物乐园。现如今却要从最著名的商业中心消失，令人心酸呐！夫今追昔，叫人扼腕长叹呐！所有的员工无不垂头丧气。刘瑞奇啊，没有办法呀，他没有决定权呐。召集了职工大会，在这个大会上，刘瑞奇是临别赠言，有几分伤感，眼里头含着泪花啊。他对大家说，同志们，40年前沈莱州先生创建的恒源祥从金陵东路迁到了南京路，几经周折呀，店面是越来越窄，影响是越来越小， 如今的恒源祥好不容易东山再起，是重振雄风，却又要离开这个地方，我和你们大家一样心里头难受啊。我们虽然失去了地利，但我相信百折不挠的恒源祥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一颗顶风傲雪的青松。我相信离别是暂时的，恒源祥一定会卷土重来。我向大家保证，在我的有生之年，我一定会把恒源祥迁回南京路，重建恒源祥大厦，比过去更宏伟更气派。哟，他这番讲话深深打动了在场的职工啊，职工们含着眼泪是热烈鼓掌。地利优势啊，刚刚丧失了，恒源祥搬着家了，哎，人和危机又接踵而来，人与人之间又出事了。有人举报刘瑞奇，说这小刘啊私设小金库，而且数额巨大。叭叭叭，这检举信纷纷上来了，就好像一张邮票就是一颗子弹，直向刘瑞奇是迎面射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同时上级兴师动众，还成立了调查组，一查就是大半年呐。刘瑞奇承认，不错，我确实有小金库。哎，你想想，这么大一个企业，总得有资金周转吧？啊，账上有200万现金，是为了恒源祥的发展，为了招聘人才而预留的购房款。一旦招来人才，人家往哪儿住啊？给他们买房子的，用于公事，并未中饱私囊。如果你们查出来有一分钱揣到我兜里，爱怎么处置怎么处置。经过查实，哎，跟刘瑞奇的坦白交代是完全符合。但是有一条，不管你说的多么有理，你没请示集团的领导，擅自做主张，这也是错误啊，也得写检查呀，也得听候处置啊。这事儿刚过去，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小金库事件尚没处理呢，隐匿利润不报又东窗事发。恒源祥啊，截留了1500万利润没有入账，这一次连纪检部门都介入了，您说严重不严重啊？一定要查他个水落石出，1500万那不是小数目。刘瑞奇只好一再解释啊，恒源祥品牌促销需要钱，多次向集团申请未果，我要不来钱，自己挣的钱又不准留下，挣一分钱得上交一分钱，交上去就是有去无回。而恒源祥已经买下了广告时段，只是钱呢还没来得及划走而已，这钱呢是留作广告用的，是吗？后经上级多方核实，情况完全属实，但是集团呢却抓住这一点不放啊。哎，撤了广告不准做，你说怎么地就怎么地啊，不有1500万吗？没收，交上来。广告撤了，钱收上去了，这也不能善罢甘休，还得罚恒源祥510万的罚款。至于刘瑞奇本人，你还得听候处理。严重不严重啊？事情到此啊并未完结，还有人给火上加油，有人就揭发刘瑞奇的小金羊事件，他跟黄金还有关系呢，不定贪污了多少金子。您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刘瑞奇是那种人吗？我呀还得跟您详细解释。原来我说了，南京路要改造， 不光恒源祥要迁走，还有其他家呢。其中啊，有一家小金店，这小金店呢，经营管理的不善，奄奄一息，也需要搬走。后来上级经过几番研究，干脆连那个小破金店，连的人员都归恒源祥吧，你一包收吧，一块搬走吧。这一查账，这小金店呢，剩了1公斤左右陈旧的黄金，还都是首饰、手镯呀、手链啊、手溜啊，卖不出去呀。你说这些东西，刘瑞奇怎么处置啊？卖了，卖荣县的，谁敢卖黄金呢？后来刘瑞奇自作主张，脑瓜一转，一合计，这么办，我打造成啊，每个1.4克重的小金羊。这些小金羊干嘛呢？做公关的礼品。您听明白了，公关的礼品呢？你人离得开人吗？什么事儿不得打点呢？什么事儿不得走动啊？你要表示一番心意，送人家啥呀？干脆就送小金羊。那本来这事儿是个好事儿啊，现在成了刘瑞奇的罪责之一呀、啊！你贪污黄金，私造小金羊，你要造反，你是个贪污犯，这还了得了？一时是风云再起呀、啊！有的人幸灾乐祸，特别是集团的领导人，嘿，刘瑞奇啊，你就是浑身是嘴，你怎么解释吧？你不是能吗？看你怎么能躲过这一关。公司马上做出决定，把恒源祥降为2级机构，原来是优质机构1级，现在变成2级了。刘瑞奇被取消了法人的资格，并对刘瑞奇私设小金库等问题要进行立案调查，数罪并罚。那时候的刘瑞奇陷入了巨大的危机之中啊，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呀、啊、连刘瑞奇心里都没底，他也不知道自己要受到怎样的处理。自己的荣辱啊是小，他经常想这个事儿，我算个啥呀？但是一旦离开了这个岗位，恒源祥的品牌营销就是毁于一旦呢、啊、这才是自己最担心最痛心的事情啊。那个时候简直是愁肠百结，陷入了困境。这才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盐水碱水煮几番，双肩挑的风和雨，苦到尽头终是甘。 是你，我是我。 在线，如意相随，阳春三月天降黄金。3月15日起，在我市东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掏2400元的彩民， 即送五克金如意一枚，40枚送完为止。 活动详情，三和东福在线销售厅。吉祥如意相随，好运伴你一生。中国福利彩票。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1996年对刘瑞奇来说是流年不利，天时地利人和全找他的毛病，真是喝口凉水都塞牙呀。根据多方的举报，将来得到什么处分，心里头没底呀，越觉着委屈又窝火，因此一夜愁白了头啊。人们明显的发现40岁的刘瑞奇头发都白了，这一点都不为过呀。要不咱们说笑话，笑三笑少三少，越笑越年轻，愁三愁白了头，一点都不假。刘瑞奇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可他也没闲着，他依然在为恒源祥的品牌发展而日夜操劳，不是坐在屋里光发愁，一是动用一切手段，广告、社会活动、新闻报道等等等品牌宣传推波助澜，二是经常下乡到各加盟厂与小老板们加强合作，哎，共谋发展大计，心呢没有白操，苦没有白吃。就在他个人多灾多难的1996年，恒源祥联合体绒线产量达到了创纪录的1100多吨，1100多吨呢，一跃而成为世界手编毛线最大的企业。刘瑞奇的风波呀，后来经过多方斡旋，终于化险为夷，是度过艰难的岁月。刘瑞奇这下可解脱了，要说彻底什么事都没了也不尽然，什么风刀双剑呢，时不时的还偷着给他来两下子，但是习惯了。可是忍辱负重的刘瑞奇风雨兼程的脚步是从未停止过。刘瑞奇啊，原以为可以借助上市公司的东风来壮大恒源祥品牌的宣传力度，但集团不但不给输血，反而不断向恒源祥抽血。在1998年快过年的时候，有一天董事长通知刘瑞奇到办公室来一趟，这事儿都很少见呢，刘瑞奇能不来吗？见面之后董事长乐了，哈哈，小刘啊，有件事情跟你商议，咱们是上市公司，但是咱们现在的账面上啊还有2000万的缺口，你说这哪行啊，哎，这要是传出去面子上也不好看呢，你是经理呀，得想想办法，你给筹备2000万块钱吧。刘瑞奇一听啊，哦哦，合着我这个角色就是筹钱，别的能耐一概没有，用你们不好使，你们随时随地都抽我的血，明白了？你说不答应，董事长一句话，你无能为力不是吗？走吧，人吧，走人吧，也许把所有的头衔所有的职务全给拿下去，对恒源祥不利，答应吧。年根岁尾了，上哪儿筹这2000万去，那是一笔巨款呢，但是思前想后 不得不答应啊。自己倒无所谓，堂堂无耻的男子汉到哪儿混不了一碗饭吃。说到这儿咱还得插一句，有人呢来走后门来了，挖墙角私自的找到刘瑞奇，哎，跟刘瑞奇商量，甭在这儿干了，万象有什么好的，你受了多少窝囊气呀、他们都想收拾你，在这儿干嘛，上我那儿去，我年薪给你100万，你看怎么样，房子什么什么我们一包到底。可以这么说，当时给的这工资啊是刘瑞奇的10倍还多呀，但是刘瑞奇是毫不动摇，婉言谢绝了，谢谢人家的好心。我离不开恒源祥，恒源祥离不开我啊，我要一走了，恒源祥就要发生变数啊。哎，在整个集团公司实行恒源祥品牌战略刚刚开始的关键时刻，绝不能让一个梅开二度的好品牌就此衰落。哎，怎么办呢？最后一咬牙，啪啪啪，为了恒源祥，委曲求全又何妨啊，或许只是为了将刘瑞奇一军啊，看看你小刘到底有多大的本事，刘瑞奇就答应了，我给你筹措2000万，不就2000万吗？一诺千金呢、答应完了又后悔了，上哪儿弄这钱去啊、但是刘瑞奇也有点底，凭着自己的声誉和恒源祥品牌的力量，他知道这都是无价之宝。尽管现在啊与鼎盛时期的1996年比，整个荣县集团的产量已经减少了30%，荣县业也不怎么景气，各加盟厂自己都面临着诸多的困难。但是刘瑞奇分别给他们打了电话，说明情况，叫这些厂长能伸出援手。就是在这种极端低迷的情况下，他的好朋友陈伯清、秦发行、毛二度、黄建军四位厂长还是慷慨解囊，鼎力支持刘瑞奇。不就2000万吗？我们一家出500万。关键时候见真情啊，那说着玩呢，当时那钱呢，一人拿出500万来，那可是天文数字啊。可见刘瑞奇平时跟这些弟兄们是生死之交，义气已经达到了顶点呐、刘瑞奇的品牌战略尽管出师不利，但在刘瑞奇和全体恒源祥人的努力下，还是顺顺利利地走过了那片沼泽，换来了创业路上的第一缕曙光啊。钱凑齐了，你董事长不是有难吗，我给你堵上缺口。董事长背后直咂嘴，这小刘是有两把刷子啊，他几天的功夫把钱凑齐了，他哪儿弄来的呢？这个咱得交代交代，这话说来就长了。咱们说，在1991年1月8号这天，北风呼啸啊，天寒地冻。上海那地方很少有这天气，今年特别冷。一辆从上海开来的火车，叮叮当当，叮叮当当，由远而近，向无锡驶来，在人群当中走下一个人来。这人谁呀？正是刘瑞奇。快过年了，不在家过年，跑到无锡这干啥来了？另有原因呢、要谈一件大事儿。等出了车站，在车站前的广场在这等着，东瞅西瞧，找什么呢？找迎接他的人，怎么还不来呀？旅客几乎都走尽了。正在这时， 顺着东北方向跑了一个中年人。这个人呢、满头都冒着热气，是气喘吁吁，都冒了汗了。你说他出了多大的力呀、来到刘瑞奇近前看了看，请问您是刘经理吗？啊，我叫刘瑞奇。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嗨呀，来迟了一步，出发的早还赶了个晚集，这破车呀在路上停摆了，修理了两次，因此才来迟了。哎呀，刘总，走走走走，上车上车上车。带着刘瑞奇走，刘瑞奇偷眼一看，这个人30多岁，胖不搭的，比自己高着半头，红光满面，身子骨非常结实，五官貌相是十分忠厚，一看就是个老实人，但是说话挺实在，一口浓重的无锡本地话。拐弯抹角到了胡同里头，发现一台车，这车真是世界的名牌啊。什么车呀？手扶拖拉机。出来铃不响，没有不响的地方，那陈旧的都要了命了。就这种车难以想象还能带人行路啊。使刘瑞奇感到奇怪的是，这手扶拖拉机的后拖板上放着一把椅子，这椅子是一把藤椅，怕它活动，拿绳子吊得挺结实。这中年人就说，刘总啊，对不起，我们不趁好汽车，就这么个手扶拖拉机是我们的全部财产，没地方坐，特为在办公室搬了一把椅子给他捆在上的，您呢就坐在这把椅子上将就将就。哎，刘瑞奇也乐了，长这么大是头一回啊，哎，这种敞篷车从来没坐过。行行行行行行行，难为你一片苦心。就这样，刘瑞奇跳上了车，稳稳当当往藤椅上一坐，接他那个主把车发动了。您坐好啊，这车有点不稳当，但盼他一路上别抛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本来那路面就不好，这一路上啊，好悬没把刘瑞奇给折腾的都散了架子了，也就仗着刘瑞奇年轻啊。哎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有20公里左右，这才来到目的地啊。那位说目的地是哪儿啊？是乡村的一个小工厂。等刘瑞奇下了车了，这才问，开车这主才自我介绍，我就是这厂的负责人，也是我们这个藕塘村的支部书记，我姓陈，我叫陈伯清。咱在电话里通过话了啊啊！哎呀，路上啊光顾颠簸了，我都忘了问你的姓名了。好，太好了，幸会幸会幸会。两只大手拉在一起，其实把刘瑞奇给冻的手都麻了，二人双双走进工厂。 作品由品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刘瑞奇放年不过，放假不待，离开大上海，跑到无锡农村来干什么呢？有原因，因为上海南京路上的恒源祥绒线店，刘瑞奇接手4年了啊。此时，这绒线店遇上新问题了，上任4年，恒源祥旧貌换了新颜。从最初的年300-500万的销售额，40-50万的净利润，已经做到销售到了1000万，利润过了100万，各项指标是年年攀升，稳步增长。在员工们看来，这已经是空前最好的成绩了。 可是他们哪能猜到刘瑞奇是怎么想的？刘瑞奇心说话，这是跳蚤打拳，小踢的，照我要求的目标，那不差老远了吗？差的太多太多了。要想把买卖做强做大，这是微薄的小利啊。但是为什么说老革命遇上了新问题呢？现在啊，虽然说改革开放了，有些体制上的问题还没有彻底的解决。比如说拿绒线来说，花色品种质量等，让自己挑选的空间非常的小。那就是说，绒线厂给你发什么货，上级给你派什么货，你得要什么货，没有你挑剔的必要。你要不要，对不起，往后给你断供，你还惹不起。可上的这些货陈旧不堪，有时候一大团子五斤，有的三斤，最小的也有一斤。有时候顾客登门，您不要不了这么多，想要少点的，有没有三两的，有没有二两的，没有，对不起，最小是一斤，不是，不要了。跟顾客呀早就断了链了，而且顾客挑的那些东西一概都没有。刘瑞奇是深感苦恼啊，心里说话，顾客才是上帝呀，得罪了上帝，人家有权不买呀。要照这样下去，我这买卖那还能好得了吗？心里干着急呀、啊、你又不趁场子，你又不能生产毛绒线，那你赖谁呀、啊、所以刘瑞奇也睡不着觉，想啊想啊，连他被整的那时候他都没闲着，这脑子里时隐时现呢、啊、心说我要有个厂子，像沈莱州先生那样有玉米厂等等等等，我需要什么生产什么，那就好了。但怎么才能实现呢？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刘瑞奇天天听新闻，天天看报纸，这天在《新民晚报》上发现了一条消息。这消息说什么呢？大上海某些工业要改造，某些商业也要进行改造，而且有些大商业跟城乡郊区合作单位不合格者一律解套，让他们自行解散。意味着什么呢？跨行业的联合将要被取消，也就是说有很多郊区和外地的小厂子将要垮台。别人看着无所谓，跟我没关系。刘瑞奇的眼睛就一亮，哎呀，难得的机会啊！对呀、啊，我虽然不趁工厂，但是郊区外地有不少毛绒厂啊，何必叫他们垮台呀、啊？我何不利用这机会走访一圈，看着机器设备好的，能生产质量合格的毛绒线，我们双方定下合同，我要求的给我生产恒源祥牌的小南牌的绒线，那不就好了吗？我怎么要求他怎么做呀，我也好了，把他也救活了。你看刘瑞奇这脑子就这么快，他就能想到这一点。他经过查实，经过跟朋友了解情况，发现无锡呀、啊、有个乡镇企业叫藕塘绒线厂，据说这个企业还不错，生产的毛线还质量挺好，光听说没见过，根据文件精神，类似这样的小厂肯定得砍。所以他就跟妻子说，我要跑一趟，快过年了，不听别人的阻拦，他亲自要实地考察，这才来到藕塘村绒线厂。接他那主既是书记又是厂长， 这厂长叫陈伯清啊，咱们再介绍介绍这陈伯清。这陈伯清日子不好过呀。他们呢虽然属于无锡市，在郊区十几公里以外，哎，但这地方名称藕塘，实质上是有山没有水，绵延数里的小山丘好像把这村子与外界给隔绝了，不闻鸡鸣犬吠之声，不闻太湖的涛声，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这里的村民就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停的原始式的工作方式啊。本来无锡啊，那是苏南著名的富庶之地，可您别忘了，富庶里边不等于没有贫穷啊。因此说这个小小的景亭村却不幸成了富贵乡的贫困村，所谓地不过百，人不过千嘛。陈伯清啊，当了20多年的村支部书记，深有感触啊。这穷日子难过，穷家难当啊，这压力太大了。村里的财政入不敷出，说来惭愧，村里的唯一固定资产就是刘瑞奇坐在那儿，出来喇叭不响都响的那辆手扶拖拉机。你别看穷，哎，穷有穷的好处，叫穷则思变。后来大伙一想啊，人家都改革开放干点什么，咱们也干点什么，咱就办起一个村办的工厂，起个名叫藕塘绒线厂。大伙又借钱又集资又贷款，买了几台旧机器，招了30多个工人，哎，给上海一家大厂啊生产挂牌的毛线。你生这毛线呢，你挂人家的牌子，利润微乎其微。但不管怎么说呀，这算有了活路一条啊。哎，干脆大伙同心努力，真不错，还真就奔上小康之路了。刚好了一点，不料一纸整顿文件发下来了，断了村子里的财路，这厂子要被砍掉。哎呀，大伙一看呢，刚刚好日子一抬头，现在要被砍掉了，这咋办呢？作为当家人的陈伯清愁的连饭都吃不下去了，觉也睡不着了，整天是唉声叹气，咋办咋办咋办，倒霉倒霉，这是赶上这么个时候。这天这陈伯清啊正在家里的喝闷酒，叫一醉解千愁，他们家电话响了，哒哒哒哒，他把酒杯放下，抄起电话，哎，谁呀？副厂长王公义给他来的电话。书记，喜事儿啊，喜事儿啊，咱这还有喜事儿。我跟你说呀，明天有贵人来到啊。你知道贵人是谁吗？就是大名鼎鼎的上海绒线店的领头羊刘瑞奇，刘经理要上咱这实地考察，要参观咱们的藕塘绒线厂，你得派人接待啊。真的，刘瑞奇能上咱这儿来，千真万确，我刚才接到的电话，你别忘了啊，我现在到厂子里头告诉工人打扫卫生。这陈伯清做梦也没想到天上掉馅饼，激动的一晚上没睡觉啊。因此第二天查了查车表，从上海来到无锡这车表我去接去，这开着他那个固定资产那个手扶拖拉机去接刘瑞奇。要说这陈伯清也不简单，这手扶拖拉机上没座，他把他的办公椅子挪上去了，拿绳子给拴住了，这样才把刘瑞奇给接了。 下车之后，两个人手拉手进了厂子。你想，农村的厂子能有什么特殊？哎，但是厂房还比较宽敞。刘瑞奇一口气到里边进行了详细的检查，首先看看生产的绒线，在手里头揉了揉，闻了一闻，看看质量如何。陈伯清在旁边陪着，刘总，这就是我们生产的最好的绒线了。哎呀，上级有命令要砍了，你不说可惜不可惜呀？我们这机器白买了，我们这太穷了，不怕您笑话。有的人家甚至都断顿揭不开锅呀，全靠着这厂子呢。这厂子要被砍了，我们就得喝西北风啊。您能帮帮我们的忙吗？哎，厂长，你不必着急，方才我看了你们生产的绒线完全合格，这件事情我包了。 啊，哎呀，我的妈，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呀、啊！ 您的意思是需要我们的毛线，我们可以大量给您供应，您付给我们钱。刘瑞奇一笑，正是如此啊。 哎呦，那太好了， 这正是患难之交见真情，人字结构互支撑，携手共扶度危难，并肩同德享双赢。 算了吧，不如就这样地分手。我的心在痛，对你的爱太浓。是否你能带走过去的承诺，不再对人奢求什么，只想让你懂，转过身就不能回头。已经做决定，又何必再强留？选择了离开我，还能说什么？爱是你，还是我迷惑？明知道爱你不会有结果，为何还如此执着？为你付出所有，你竟不顾一切就走。明知道爱你只是继续错，